从本国和各地抽调了30几万精兵，分五路进了东北了。听说这五路带兵官都是沙俄的大将，什么格里舒夫大将啊，什么古比雪夫大将啊，还有这库兹涅佐夫大将啊，等等的五位，让冯林葛为前部正印先行官，还派了不少沙俄的顾问，带着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不久就要开到辽南呐。据我所知，沙俄政府要对日宣战，把小鼻子赶出辽南、辽东、辽西。那总而言之，赶的一个不剩。总而言之，一句话，沙俄政府想要独吞日本所有的地方。如果事成之后，那冯林葛那就了不起了。就在进军的时候，他陪着那些沙俄的官员吃酒，喝醉了，他把我叫到眼前，告诉我传他的命令，停止前进。我是传令官呢，我就如实的下达了命令。哪知第二天冯林葛酒醒了，问我为什么部队不往前走。我说您告诉的停止前进呢，我就这样传达下去的，所以部队才住下没走。当时冯林葛大怒啊，他说我不是那么说的，我说的是全速前进。你听这差哪儿去了，我与理俱争，我说您不是那么说的。结果人家嘴大我嘴小，冯林葛说我破坏了军令，非要枪毙我不可。幸亏我那些好朋友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我绑在树上抽了100鞭子。张队长你看，哗，黄世耀把衣服闪开了，张作霖一瞅，可不是，条条的伤痕，咬的都要化脓了。怪不得黄世耀气色不好呢，哎呀，你得治啊，来来，快给治。张作霖这什么都有啊，给消了毒，上了药，给包扎上。黄世耀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那还说呢，后来关我的紧闭，我一看我还能在他眼前吗？他不是个人呢，随时反应就要了我这条的命了。就这样，我背着他不知道，我偷了他的宝马良驹，叫雪里豹，我跑出来了。我知道吉金村砍朝喜二位哥哥在赵家庙，因此我转个圈到这来看看。我呀向他们二位辞别，知道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好走。哦，你这么重的伤你上哪儿去？莫非你有目标吗？没有。嗨，没目标怕什么呢？实在不行捡起老本行呗，拉个柳子还接茬干呗。我就不相信吃两顿饭还困难吗？哎，张作霖说，这样吧，如果不嫌弃，你就留到赵家庙，像你这样的人才我们还欢迎，何况都是老熟人了。冯林葛对你如何我们不管，我手下也少个传令长，你就屈尊大驾在赵家庙吃这份差事，你看怎么样？吉金村砍朝喜乐了，哎，还不谢过队长。兄弟，哪儿也别去了，你就住在这儿得了。黄世耀还琢磨了一会儿，好吧，多谢队长对我的相信，那么我就愧领了。将来您看着我要不合格，随时随地可以把我开除。队长， 就冲您这么仗义，我无恩可报，这匹马送给您了。那怎么行啊？君子不夺人之美，哎，我不配骑这样好马，给您了。其实张作霖心里是非常高兴啊，谢过黄世耀，把当头的都找来，公布了一下，这就是我们的传令长。往后咱们铸剑也走上正轨啊，大家都彼此见一见吧。就这样把黄世耀给留下了。张作霖派专人服侍这匹马，保草保料。一般情况下张作霖舍不得骑，得高兴的时候才骑这匹马溜溜圈。这件事情过去没三天，日本人来了，是日本关东军驻老洋河司令部派来的人。张作霖一听日本人呢，心就一翻个，不乐意见也得见。等接进来啊，其实日本的小队长给送了一封请帖，请帖上说让张作霖明天无论如何要到日本老洋河驻屯军司令部桥本大佐找他有急事。张作霖点头，明天必到。等把这日本人送走之后，张作霖就琢磨着，这小鼻子又有什么事儿？无缘无故请我干什么？哎呀，我得多注点意啊，跟日本人打交道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大家谁也猜不透。等到第二天，张作霖带着小老虎张凯、穆怀义为保镖，领着八名弟兄骑上雪里豹，赶奔饶阳河。书说简短，到那见着桥本大佐。这桥本穿着一身便装，在会客室接待了张作霖，非常非常的热情。这桥本呢，说中国话非常好，平时的装相，他说日语，叫翻译官给翻译，到急的时候就不用翻译了，哎，他就说华语。张作霖就问，那么桥本阁下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桥本把别的人全都打发出去，会客室就剩他们俩人了。桥本一笑，阁下，今天把你找了有件重要的事情通报给你。哦，什么事儿？我们日本关东军要全面撤退。是啊。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想起黄世耀介绍的事情，这茬就碰上了。肯定沙俄五路进兵派了好几十万，日本人觉着招架不住，要全面退却，莫非把这地方真让给沙俄吗？因此张作霖眨巴眨巴眼，心里头盘算着。桥本接着往下说，张军，可能你感觉到挺突然，不过请你放心，日本皇军是有计划的退却，我们叫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将来我们日本皇军还要回来的，不但要回来，而且我们还要占领所有的国土，这天下通通是我们日本的。今天我把张军请来没别的说，因为你是我们日本人心目之中唯一的知己的朋友，可靠的朋友。你的签字我们一直在保留着，我们走不能不跟你打个招呼。希望你率领赵家庙的保险队不失时机地打击沙俄，多做贡献，有什么困难 派人到大连找我去联系，用什么我支援什么。将来迎接日本皇军回来，我们还是大大的好朋友。哦，太君，你们计划什么时候走？最近几天？不出十天吧？那你们这关东军一个不剩，统统的撤走，暂时到大连和丹东，然后集结待命。哎呀，这事儿也太突然了。好吧，既然太君向我交了底，我心里有了数了，我一定不辜负阁下对我的期望。咱们到什么时候也是好朋友，亲密无间，请你相信我。有戏，太好了。乔本把张作霖一行留在这儿，还吃的晚饭，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张作霖起身告辞。等临出老阳河驻屯军的操场，张作霖回头一看，可不是，就见那些日本兵啊，像老鼠搬家似的，嗖嗖乱窜呢，大箱子、小箱子，而且从后山坡那树林里头推出不少大炮来。张作霖就问张凯：“我说张凯，那炮你能叫出名来吗？”“叫不出来。”“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叫日本山炮。”“我家伙，那炮弹得多大啊？你看那口径呗，128毫米的。哎呦，这炮可了得了。可惜咱没有啊，咱赵家庙多了不用，要有两门啊，打起仗来心可就有那底了。”张作霖看了两眼，可是没停留，一直回到赵家庙。这天晚上张作霖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的，两只手震到后脑勺上，俩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孙烈臣跟他在一个屋啊，就问：“队长，你怎么睡不着呢？”“ 哎，睡不着。”“ 你想什么呢？”“还想的事儿太多了。”“我烈臣大哥，我打算干一波大买卖。”“ 哦，什么大买卖？”“ 嘿，小日本鬼子他妈要滚蛋了。乔本把我找去，说什么还有计划的撤退、战略转移，滚他妈的蛋吧！糊弄谁呀？大鼻子来的太多，小鼻子招架不住，他娘的都要滚蛋。对别的我都不感兴趣，我就发现那日本的山炮，哎呀，太好了！我打算趁着日本的撤退的时候，打他一个伏击，把这些炮咱们都抢过来。我大哥，你看行不？”“别，我队长，拉倒，拉倒，拉倒，拉倒，拉倒，拉倒。”“我的娘，我你那野心太大了，你怎么敢打日本人的主意？ 闹着玩呢？ 别看日本人对付不了大鼻子，要对付咱们那是绰绰有余啊。那日本老洋河驻屯军司令部管日本鬼子有多少？上万。就咱这点人打人家的伏击呀。我说你说疯话呢，在那。”“哈哈哈！大哥，你别吃惊啊。是，那日本鬼子不少，都分期分批都他妈撤了，就这个炮队现在还没撤呢。尤其咱们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做梦也想不到我敢袭击他。哎，就在他想不到的时候，咱们才插手。我看这事儿差不多少。大哥，你好好帮我参谋参谋。 咱就定下来得了。 不如不如，郭队长，这么大的事儿，你把大伙请来吧。大伙同意我就同意，大伙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太冒险了，这弄不好引起国际争端呢。 哎， 咱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兄弟，事关重大，我希望你最好别有这种贪心 啊！不不不，我觉得差不多少。要那么的，一会儿就开会。天没亮呢，张作霖在保险队的队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吉金村、坎朝喜、汤二虎、张四飞、张凯、穆怀义、张作相、南朝、北果等等等，全都到了。 那大伙不知道什么事儿， 屋里挂着保险灯，张作霖兴叨叨的来回直转。 人到齐没？到齐没？ 都到齐了。外边家长放哨，任何人禁止出入。外边封锁了消息，大伙伸着脖在这听着。张作霖把俩手一挥，弟兄们，我向你们通报一个好消息，小日本子他妈要滚蛋了，他那大炮太吸引人了，我打算给众位请来，咱们商量商量，打日本一个伏击，偷袭日本山炮大队。在座的人无不惊愕，都玩这劲儿，心说这队长这胆子也太大了。张作霖一笑，各位不必吃惊，我把我的打算跟你们讲讲，你们再把你们的看法谈谈。我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弄不好连本丧汤，可能我们连立足之地都没了，但我觉着不至于那样。日本人在明处，咱们在暗处，而且我跟桥本都处得不错，那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我能打他。哎，就出于这种心理，咱才打他个措手不及和出其不意。唐二虎头一个表态， 队长，我赞成，我同意。 张四飞第二个表态，我也同意。对，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哎，是大活我都高兴，咱们现在不能小偷小摸了，就得下大招了。他们俩一带头，丁喜春、刘小春、吉金从、砍抄袭，同意同意都同意。就是比较稳重的这些人一个劲儿晃脑袋。张作霖一看张作相也晃脑袋，大哥您不赞成？哎呀，队长啊，我并非不赞成，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就是有点胆小啊，这要把日本人给惹翻了，还有咱的好吗？俄国人恨咱，日本人恨咱，官府在逼咱，咱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担心的是这个事情能不能像您预料的那样善始善终，一点不露痕迹。队长，你得仔细的好好计划计划。 那当然，说是说办是办的，我这人是这样，我觉得有三分把握七分冒险，咱就干。 说一点险也不冒，哪有那好事儿？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两个小时过去之后，意见统一了，干。干可是干，怎么办？画了一张草图，大家围到桌子边上仔细研究。同时张作霖让胡老嘎带了几个精明的弟兄